今天我们来讲自由意志。今天的内容会涉及很多哲学的思辨。现代哲学的思辨是一个很打头、很费脑子的事儿。而我自己呢，也仅仅是一个哲学爱好者，还远远谈不上有专业研究。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理论，有很多概念，对我来讲的话，我都不敢保证我是正确的理解或者完全把握其中的逻辑关系。所以对今天我有没有能力把这件事儿讲清楚，我是心里有些打鼓的。而恰恰今天的内容呢，是我比较有感觉，我比较有自己想法的一个内容，所以里面会掺杂一些我自己的想法。我尽量把它讲清楚吧，抛砖引玉。提到了一些概念呢，如果大家对它有兴趣，可以自己去收集资料，自己进行学习。其实哲学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儿。好，自由意志 ,free will, 什么叫自由意志？很多很多种定义。它大概就是说，你在各种可能的选择路径上，你可以有自己的，根据自己的愿望，可以自己有这样的自由去选择的这样一个能力，就叫自由意志。这个词儿恐怕是西方哲学里面被争论的最多的一个词儿。它有一个原因，就是西方的这个文化的一个根基就是基督教。从宗教来讲呢，基督教认为神安排了一切啊，从世界的开始到最终的结局，全是神安排好的。没有我们的父的允许，一只都不会掉下来。他这个原文我记不住了，意思就是说，这个所有的事情没有神的许可是不会发生的。传统的基督教认为啊，一个人是否接受上帝，一个人是否信奉基督教，这都不是由你来说了算的，不是由你决定的，这要看上帝是否拣选你，选择权是在神，不在你自己。所以总的来说呢，基督教主流上采取的是一种，尤其是以前的基督教，奥古斯丁之前的这个，他是完全是采取一种决定论的这样的态度。那么问题就来了，如果一切都是神决定好的，我的任何行为都不是我意志的结果，那么我自己是不是努力，是不是虔诚，又有什么关系呢？又为什么我要去承担责任呢？我犯错了，我犯罪了，又不是我决定的，对吧？是上帝你决定好的，那么我又凭什么要，为什么要受到惩罚呢？所以为了解决这样一个矛盾的话，就衍生出来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流派，奥古斯丁啊，后面的这个加尔文啊，各有各的说法，很多很多。那么基督教主流上它采取的就是这个determinism, 就决定论的这样一个说法。从哲学上来讲呢，自由意志和决定论它的这个纷争啊极其复杂。它不是说好像一个说哦我是有自由意志的，人是有自由意志的，一个说人是没有自由意志的，一切是决定好的，不是那么两头，它是一个光谱。从完全相信人有自由意志的尼采，一直到完全相信决定论，认为人是机器，包括像拉普拉斯这样的，就是认为世界完全是决定好的这样的，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是一个光谱，各种各样不同比例的调和，还派生出像相容论、不相容论。相容论就是说自由意志和决定论是可以统一的，不相容论呢，就是说你这两个是不能统一的，只能选一个，要不然你认为这个人是有自由意志的，要不然就是认为这个世界是被决定的，人是没有自由意志的，是不可调和的。认为人有自由意志，偏向于不相容论的这个叫 自由意志主义者Libertarian、这个包括的大咖比较多，笛卡尔啊，贝克莱啊，我们前面都提过，康德啊，这个后面我们还会提，现代的像诺齐克呀，这些他们都是，还有一个叫 Peter Inwagen 还是叫，也是美国的，这些都是这个属于这个自由意志主义者啊，他们是相信人有自由意志的，而持决定论观点的呢，多半是这个理科男啊，多半是什么数学家呀、科学家呀，比如说这个法国的这个拉普拉斯。那么拉普拉斯最有名的就是所谓拉普拉斯之妖，叫 Laplace Demon， 他就讲如果有一个妖怪，他叫 Intelligence， 可以翻译成智者，也可以翻译成妖怪啊，会知道某一个时刻所有的这个自然界的所有的力和它的这个位置，也知道所有的这个物理公式啊，那么他就能够对这些数据进行计算，那么在宇宙里面呢，从最大的物体到最小的粒子，它们的运动全部都包含在这个，全都可以分析出来。那么对这个妖怪来讲呢，没有任何事情是不知道的，就是说未来就会像过去一样呈现在他的眼前，就完全我能够把这个世界完全预料的一清二楚啊，这个就是所谓这个拉普拉斯之妖，这是已走到了一个极端了。那么还有一个是谁呢？是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是相信这个世界是确定的，就说我们现在只是因为技术条件不够嘛，对吧？我没有足够的信息啊。那么一旦我知道所有参数之后呢，我是可以完全计算出未来的。那么就说这个世界是确定的，不变的，已经确定好了，未来是被确定的。就爱因斯坦和这个量子力学的那个波恩呢，他们之间的论战很多了，很精彩啊。其中爱因斯坦的观点就是说，我不相信上帝投骰子啊，我相信一个有完备定律和秩序的宇宙。这个就是决定论的观点。尤尔赫拉利的观点呢，基本上来自于科学对意志这种事情的解释。他认为我们没有什么神奇的灵魂啊，什么超自然的自由意志。我们所有的选择和创造活动不过是一大堆大脑神经元相互交换电信号、化学信号这个我们前面反复讲过，大家都比较熟悉尤尔赫拉利这个观点。尤尔赫拉利认为这个自由主义的故事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寻求自由，认识自我。但是呢，所谓的自由和自我也是故事啊，对吧？那么这儿呢，尤尔赫拉利遇到一个定义的问题，就是说你如何去定义自由，如何去定义自我啊，这个地方有点绕人啊。他首先否认了说一大堆电信号、化学信号构成的这个大脑就不算是真正的自我。那他这儿就隐含了一个暗示，就说好像可以有一个脱离了电信号、脱离了化学信号的自我，对吧？你是因为有这些东西，你说哎呀，这个我们的所有思想都是被电信号、这个化学信号给确定的，所以我们没有什么自由，对吧？那么你想想，如果我们假设有一种东西，它是不需要这些电信号、化学信号的，真的有那样一个自由自在的东西，那个是不是能够被定义为自我？这是一个逻辑上的问题，我下面还会讲，我现在这儿先留个扣。但是尤尔赫拉利提到的一个问题却很重要，就是所谓的这个自由意志啊，实际上是一个需要澄清的概念。我们凭直觉想，我们当然有这样的意志了，我们有愿望嘛，对吧？我们有能够实现愿望的自由嘛，对吧？如果这个自由意志指的就是我们可以自由的去满足或者是实现自己的愿望的话，那没什么问题。我想吃这个麻婆豆腐，那我今天我就中午就做一个麻婆豆腐，对吧？这个就是我的自由意志，让我的愿望得以实现，这没有什么问题，我们肯定有这样的自由意志。 但是如果自由意志是指我们选择欲望的能力，这就有点麻烦了。这种自由意志，我们恐怕真的是没有的。我能不能控制我大脑里不冒出来我想吃麻婆豆腐这个概念？这个很难。哲学上谈到的自由意志，往往是指后一种情况。我们再举例，如果我被一个美女吸引，啊，我想去追求她，这个是不是自由意志？我当然可以去追求她，对吧？我有这个欲望，然后我有这个自由选择的权利去实现我自己的欲望。追得上追不上另外一回事啊，但是我能够去实践自己的这个想法，这个就算是自由意志了。但是这个是第一个意义上的自由意志。真正的自由意志呢，是我能不能控制自己不被他吸引，不被他吸引，我能不能控制自己的欲望的产生？啊，有人说，哎，老和尚就可以，那修行者就可以啊，这个道德很高尚的人就可以，甚至柳下惠也可以。但是那个不叫控制自己欲望的产生，那个叫压抑。就是说我有这个欲望，但是呢，我能够控制我不去实现那个欲望，欲望还是产生了，你控制不了的。你可以压抑自己不去实现这个欲望。你看到一个美女和你看到一个普通的，怎么讲？你看到一个美女和你看到一头驴，你内心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你可以通过修行，你说啊，其实我看到的是一样，你是在说服自己，OK？你如果真的是看到的是一样，你根本就不用说，对不对？你就是因为你看到的是不一样的，引起你内心的波澜，引起你内心的这个冲动。这种不一样，这种欲望的产生，我们可能是控制不了的。就好像你看到美味啊，你可以控制自己不去动筷子，但是你控制不住自己流口水，控制不住，起码你要产生一种被吸引的这个感觉，对吧？这个原因呢，其实也很简单，因为这些反应、这些反射，可以说在大脑的这个反射的控制中枢啊。不在皮层，它是不能被我们的意识所控制的。欲望该产生就产生了，我们可以压制它，但是我们控制不了。如果我们不能控制这些欲望的产生，我们还有自由意志吗？好，我们再进一步，比如说我由于某种原因。不应该去追求这个美女，因为我结婚了，或者说，我有爱人了，我不应该去追求这个美女。那么，有的人就可以控制自己不去追求，对吧？我道德感比较强哦，我老婆就盯着我，对吧？我可以不去追求，有的人就控制不了。是什么造成了我们控制自己能力大小的不同？那你可以说，是因为他小时候受的教育啊，是因为他秉持的理念，甚至说是因为我们的神经结构不同哈。那么教育、理念、修养，老婆在背后盯着，这些都是后天被影响的结果，这不是我们主观要的。就说我们神经结构不同，那也不是我们自己想要去设计。自己的这个神经结构这个样子，对吧？所以所有这些因素都是在我们自己的控制之外的，造成我们自己对自己控制力大小的区别，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左右的。那么，我们还有自由意志吗？所以，欲望本身。脑子里冒出来一个想法，这种事儿本身，我们是控制不了的。好，我们人类一开始发现，我们控制不了外部世界，比如说我们没有办法去控制外部的天气。后来呢，我们又意识到我们无法控制内部世界，就是我的内环境，比如说我的心跳， 这个血压啊、瞳孔大小，这个我是控制不了的。现在我们又意识到，我们连自己的大脑都无法控制。我们无法控制自己的欲望的产生，甚至都无法控制自己对欲望的反应。这些都是尤尔赫拉利书上讲的。好，这里我插一句，尤尔赫拉利的这种思维方式呢，实际上有点落入这样一个逻辑陷阱，就是他隐约的希望找到一种脱离了我们生物基础的、脱离了所有制约因素的、完全自由的一个意志，好像不受任何影响、不受任何控制的东西才叫做完全的自由意志。这个实际上是一个逻辑怪圈，它是一个叫做原因之原因的追索。这种追索是没有尽头的。怎么讲？我们说因果关系啊， B 导致了 A 发生，那么什么导致了 B 发生呢？哦， C 导致了 B 发生，那么又是什么导致了 C 发生呢？永远无穷无尽没有头的一个多米诺骨牌。苹果为什么落下地？因为万有引力。为什么有万有引力？因为时空扭曲，或者说因为有引力子。引力子又是怎么产生的？永远这个问题可以问下去。尤尔赫拉利要求的自由意志也是这样。如果有一个假设有一个真正的自由意志，它是我们产生欲望的那个背后的推手，是这个东西导致我们产生了某种欲望。OK， 我们就假设真的有这样一个自由意志，那又是什么导致这个自由意志产生了要导致我们产生欲望的那个动机呢？对吧？那又肯定是什么东西在控制这个控制意志的意志。所以这样问下去的话，就是一个无穷无尽的一个怪圈。这要提到一下康德的一个哲学。康德可以讲是人类到现在为止哲学界可能是最大的一个大咖。18世纪到现在的话，有种说法，康德之后无哲学，就是或者说康德开创了一个整个一个哲学的一个新的面貌。康德哲学的一个很大的贡献就提出了现象界和物自体的分野，就是 appearance， 就是表现出来的现象，这个我们是可以研究、可以去追索原因的。但是它真正的背后的那个原因叫物自体，叫 thing in itself。 他认为这个 thing in itself 呢，是一个认识上的终结，我们是不可能认识到这个物自体的，画一个句号，到此为止，不能再继续追索了。再举个例子，这个就好像是宇宙大爆炸，我们可以不断的去探索整个过程中的这个物理规律啊，这些物理规律导致很多很多现象，这个我们是可以研究的。但是这些物理规律是如何产生的？大爆炸是如何制定这些物理规律的？这个恐怕就麻烦了，因为我们所有的物理探索的工具都是来自于这些规律的，我们没有办法回溯到这个规律诞生之前去追问规律产生的原因，因为我们没有工具可用了。就有点像这个，我这个比喻不知道恰当不恰当，但是有点像这个东西，就是到了这个点你就不能再往前问是为什么，它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了。所以落实在这个尤尔赫拉利的观点来讲的话，他自己到底弄清楚没有什么是他想要的那个真正的自由意志。不过好在尤尔赫拉利只是一个历史学家，他还不是一个哲学家，所以在他把我们绕昏之前，我们只要能够认识到，就是说他也没有在这个问题上深究，就是我们能够认识到，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个自由意志本身 也不受我们自己控制，认识到这个层面就可以了。我们可以大体上讲，我们没有自由意志，只是一些电信号和化学反应。而且我们如何去对待这些信号，如何去处理这些信号，还取决于我们之前受到的教育和我们现在的环境等等等等的影响，所以很难说我们有什么自由意志。这样认识问题有个什么好处呢？就是说，通过我们对自身的认识的加深，可以使我们不必对自己的欲望过于偏执，可以认识到那些看上去很伟大的梦想，它本质上它只是根植于我们的生物大脑里面，甚至有时候是来自一些远古梦想的一些欲望，比如说登上月球，这都是一些很本能的一些欲望，开疆扩土的一个欲望，探索未知的一个欲望。这儿我觉得佛教里面有一个观念是，有点像这个，它就是这个性空的这样一个概念，它有一个自性，自性就是我自己的本性也是空的，也不存在一个真正的自我，这个是佛教就有的思想。尤尔赫拉利也基本上持一个相同的观点，就是说自我，刚才说的是自由意志，现在到自我，它也是这样一个故事，就是没有一个所谓独立存在的本质的自我啊。我们昨天讲了，存在先于本质，对人来讲，存在先于本质。我们的大脑只是不断的根据外界的环境，甚至是内部的环境，比如说你身体不舒服了，你的人生就变得灰暗了，对吧？包括内部环境的刺激的改变而改变，不断的改写这个所谓的自我，就是我们自己对自己认识的这个自我。每一次我们否认一个自我，接受一个另一个自我的时候，我们都可能说，原来我之前是被迷惑的，现在的这个我才是真正的我啊。其实每一个你都是真正的你，你从来没有被迷惑过，或者你从来都是被迷惑的。被你否定掉的那个自我和你现在拥抱的那个自我完全是等质的，完全是等价的，只是你在不同的境遇下做了不同的选择而已。你不能说我小时候的那个自我就不是自我，我成熟了以后开始嘲笑我小时候那个自我的时候，现在这个自我才是真实的自我，不是这样。每一个阶段你有不同的自我，他们都是等价的，都是一样的。尤尔赫拉利这儿花了一些篇幅讨论我们的微信朋友圈，他讲的是 Facebook 和这个 Instagram 这些社交媒体，他讲我们在社交媒体上展示的并不是什么真正的自我，那是我们希望别人看到的那个自我，都是很阳光灿烂的，对不对，但是反过来，这些原来用来给别人印象的，或者说用来迷惑别人的东西，也会反过来迷惑我们自己。有时候我们会反过来还以为自己真的是像活的朋友圈那样。其实为什么有很多这个照片编辑软件啊，什么美颜工具啊，非常非常流行。那么有没有什么办法让我们更加全面的了解自己呢？这个方法是这样。就是你要了解自己的这种生物属性，我们是会欺骗自己的，去认识这个真相，了解我们行动的目的，了解我们真实的动机。我们可以静下来，这个事情是可以做的，可以静下来真正的审视自己的各种想法。对，虽然我们控制不了他们的产生，但是可以相对客观的去审视他们，各种情感、各种欲望是如何产生的、如何消失的， 你是可以感觉到他们的存在的，虽然你无法控制他们，但是呢，你有机会清晰的看到他们的存在。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去回答那个我是谁的问题。我是谁？哲学上的第一问题，问这个问题的根本原因，我们想要一个什么样的答案？我们想要一个故事。我是谁？这个问题的，问这个问题的动机是，我们需要一个故事来给自己一个看上去完美的解释。但是尤尔赫拉里说，我们应该明白这一点。其实，你的人生是可以编成很多很多故事，但是真相是，你的人生根本它就不是一个故事。